哥，你听到没听到？能不能上楼来？ 干嘛呀？ 咱们两个就睡觉。 没听说。 接下来给您换换口味，换一段单弦。单弦是一个古老的曲种，今天为您伴奏的是孙红雁先生，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孙先生也是当今的单弦圣手。那么为您表演的国家一级演员张韵华女士是单弦这个曲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我们有请张韵华女士为您表演《北京小吃赞》。 小吃做法奇特要绝门儿，万紫千红，各样皮筋儿，再来点独立葫芦，那蘑菇实心儿，爆肚它还能帮咱们消化食儿，豆腐脑赛雪花儿，满当当在缸里边儿。成千那碗羊肉打螺烤馍渣，肉不多就几块，那提味的可就在就在那烂蒜，还有那十斤的元宵，密麻团糖耳朵脆麻花，炸豆泡煮的套那味儿在里